中央消失的方向，仿佛天的一方只得我俩。风吹长裙，风姿迷人，但带起相恋的幻想。轻轻亲亲掀起高温的痴心，不许掩饰交出最深一个吻。清清铃声，依依情人，像为你生的小女人。深深相印，一起改写下半生。深深一吻，悠悠情怀无声渐深。你说过跟我一世热恋，情人又怎管理？情人甜甜爱你，橙色花香街的中央，消失的方向，仿佛天的一方只得我俩。风吹长裙，风姿迷人，更带起双。去掩饰交出最深一个吻，清清铃声，依依情人，像为你生的小女人。深深相印，一起改写下半生。深深一吻，悠悠情怀无声渐深。你说过跟我一世。